0081的朋友说，过年过节啊，红枣是肯定少不了。好了，更多的订购信息呢来不及播报了，此刻128位朋友打进热线40071061 40071061 199元五袋新疆阿克苏2017年新枣，留下最后的五分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 40071061